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点到12点的名扬课节目，我是诗伟。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振兴医院新陈代谢科的时光中医师，我们要欢迎时光中医师。医师早安。 诗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每次呢遇到时光中医师呢，我们都聊到新陈代谢科当中呢常常见的三高问题，比如说像是高血压啦、高血脂啊、胆固醇等等。但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其实我们应该要聊但是已经很久没有聊的话题，叫做甲状腺。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样叫做甲状腺亢进以及甲状腺低下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聊，这算不算是一种文明病啊？ 其实不算，它算是一个自体免疫疾病。 所以它有点算遗传性的吗？ 对，大部分有一些是遗传性的。那不是所谓的文明病，是因为现在就是说大家做体检的时候，超音波做颈部超音波变成一种常规性的检查。 等一下，医生太可爱了，他一直手扶着那个麦克风，不用扶着他没关系。对。 好，那因为体检的关系，所以做颈部超音波的病人是越来越多，所以就发现了很多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或是甲状腺亢进的一些病人，那就会转诊到新陈代谢科来。所以现在甲状腺的病人的数字来讲的话，要比以前高出很多。 你的意思是说，以前健检没那么普及的时候，可能有甲状腺亢进或低下，只是大家没发现而已。 对。 那现在因为大家都有做健检了，所以就有发现了。 对。 那但是你这边讲到的一个点，我觉得很好奇。甲状腺结节就等于是甲状腺亢进吗？ 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只是刚好顺带连在一起讲而已，是不是？ 好， 那我们要请医生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先稍微的聊一下了。先跟我们聊一下甲状腺哦，它在我们身体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好不好 ？OK， 甲状腺当然就跟我们的代谢有关，跟我们的生长也是有关的。最主要它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腺体，可它对全身所造成的几乎是从头到脚都有哈。那当然。疾病来讲，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是甲状腺亢进跟低下嘛。 对。 那这个就是主要探讨它的功能，对不对？ 对。 所以功能出了问题，基本上临床上都会有一些症状。你大概就会意识到不舒服，可能就会来看病。那另外一个就所谓的甲状腺结节啦。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聊这个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它不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疾病，它是属于结构性的疾病。 那个我们等会再讲，我们先讲亢进跟低下，不然我看到混在一起，什么生命啊，生命怎么那么多名词？我们先来讲一下甲状腺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功能是什么，然后再来告诉大家说为什么会有亢进跟低下两个的差别，好不好 ？OK， 好，功能当然就跟我们的代谢有关啦。如果说你亢进的话，它的代谢就会变得比较快速。换句话说，这种病人可能体重会瘦下来。那如果说是低下，刚好就是相反，因为代谢变得比较缓慢，所以呢，体重可能会有增加的一个现象。 所以甲状腺是在我们身体里面控制代谢的吗？ 对，最主要是代谢。 什么的代谢？ 它对我们从头到脚几乎都有，好，包括会影响到你的心脏，影响到你的肝脏，影响到你的肠胃，影响到你的四肢，甚至影响到你的脑部都有可能。 所以甲状腺它是一个器官吗？还是它是一个腺体而已？ 它是一个腺体。 它然后在我们喉咙的地方？ 对，也算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 哦，它长得像腺体的样子，但它其实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所以它不是像肝脏啊或肾脏那样有个具体的形状，没有，它就是一个不同形状的腺体这样子。 有，它也是有一个形状，就所谓的盾状，好，就是所谓盾状上那种盾牌的那种样子。它也是有一个形状在我们身上，就是左右两边各有一页。各有一页， 所以像肺部一样各有，就是左边右边通通都有就 对了。对， 都各有一页。对，好，那所以它管我们全身的这个所有的各种新陈代谢内分泌通通都跟它有关系。 对，几乎都跟它有关系。 那它为什么会出现了异常呢？也就是说亢进的意思是什么，低下的意思又是什么？ 亢进的话就是它的功能过强了，过高了。过高的话就是说原因，现在来讲都是自体免疫的疾病是最常见的。那当然除了自体免疫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甲状腺发炎。有些时候也会短暂功能亢进的一个情况出现。 啊，基本上来讲这些都是属于自体免疫的疾病。 嗯， 那自体免疫疾病的话最主要的成因就是说自己对自己体内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分清楚，所以会产生一个攻击，产生一个发炎反应，就是把你自己体内的东西把它当成外来物，所以会产生一些发炎攻击的一个效果，那就形成一种亢进或是低下。 嗯，所以我可以说甲状腺也是我们自体免疫系统的其中一环吗？然后它也是搞不清楚说谁是敌人谁是坏人，反正通通都赶走就对了啦。 对， 然后太激进的效果就是会造成你的新陈代谢过快。 对， 这样很好啊，这样不是瘦下来不是大家都开心吗？每次我跟你讲，每次啊拉肚子啊感冒干嘛我都说很好啊，瘦下来很好啊，但它其实都是病态的，都是一种生病嘛。 对，那是一种病态，当然你不处理的话那全身都会出问题啦。 嗯， 所以要瘦下来最好还是循环珍贵的方法来控制体重比较好。 你刚刚说引起甲状腺亢进最主要现在原因几乎都是 80%以上都是自体免疫。 对，自体免疫疾病是怎么引起的，这个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因为你知道吗，每个字都听得懂但是什么意思听不懂，为什么我们不带不起自己的身体应该是要对抗外面的敌人，结果反而来攻击我们自己本身健康的身体呢？ 对，那最主要就是说自体免疫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了解到就外来的东西我们会去对抗它嘛，这是很正常的。好，那我们就是说有能力来辨认外面来的东西。 嗯， 可是这种自体疾病就是说他自己的东西他也不知道，他就把它当成一个外来物，所以也会造成一种攻击的现象。 嗯， 然后进而就造成了发炎反应啊或是这些等等，然后到最后就引起一连串的一些变化。 嗯， 这个也是自体免疫的一个定义啦。 我的意思是说它是因为我们生活压力过大吗？还是吃了太多油炸的食物？还是熬夜抽烟喝酒甚至是一些什么其他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于我们甲状腺会亢进？ 其实思伟你刚刚讲这么多哈，那个只是一个 trigger， 就是一个诱发因子。 嗯， 那最主要就是说它体内可能有一些抗体，那这些抗体有些时候它不表现出有功能，那有些时候受到一个因素，就是你刚讲的那些因素之后，它就启发了这个抗体的一个活化， 嗯， 然后就产生了一个自体免疫的疾病。 为什么会有这抗体？那是因为遗传体质的关系吗？ 对，那个抗体的话，有些是遗传，有些它天生本来就存在那个地方了，就等于说有一个坏蛋。躲在那个地方，你不去骚扰他的话他就相安无事，他可以不会发病。可是当你有一些刚刚思伟讲到那么多的因素，我们姑且叫他诱发因子，去刺激了，去把这坏人给叫醒了，他就开始捣蛋了，开始作乱了。 所以是遗传因素居多， 遗传因素居多， 天生体质居多。 对，遗传因素居多。 哎，你要那更好像癌症差不多呢，因为你看每次得了癌症然后大家就会说哦，你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但是确确是哪个原因引起你的自体免疫的系统的问题大家都没有办法确定，但是至少知道这一些都是对于你的自体免疫系统不好的，比如说吃不健康的食物、油炸的食物、高糖的食物，抽烟、喝酒、熬夜、生活压力过大，然后情绪起伏过大，这些都是，是不是？ 对，这些就会刺激它，就是 trigger， 就是诱发你这个抗体的一个活化。 嗯， 那这抗体活化它就表现出来。那当然有一些抗进，它表现就是一个抗进，那有些就是低下。 嗯，那抗进可不可以跟我们具体的再说明一下，它有哪一些的真相提醒我们大家要来注意？因为他都喧哗一样啦，我只一直跟大家强调说体重会减轻啊。其实体重会减轻这件事情，很多事情体重都会减轻啊，癌症也会嘛啊，糖尿病初期也是吃多喝多尿多体重减轻，对不 对？ 那甲状腺亢进也会体重减轻啊。我要怎么样知道我的有可能是属于甲状腺亢进呢？除了体重变轻之外 啊，第一个当然有家族遗传是最明显的，你就问问看，尤其特别是女生家人有没有甲状腺的疾病，这个就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另外师傅有提到就是说哪一些症状可以提醒我们，我们就从头讲到脚好了。 好， 头的话这些有些病人他比较容易掉头发。 掉发？ 对，有些 你说男生还女生 都一样 啊，真的 可能比较容易掉头发。 不是雄性秃吗？ 不一样，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哈。 所以那个掉发的方式是不同的，是不是？ 不太同，对，他那个是断掉，就头发断掉，那那个发根基本上还在的，所以不太一样 啊。 头发会变得比较干燥，这是头发的部分。 嗯， 那有些这种病人就是说看起来很兴奋，所以有些时候他需要去跟所谓的躁郁症里面的躁症做鉴别诊断，躁症。 躁郁症，还有， 所以他的情绪会比较嗨一点， 对，会比较嗨，不想睡觉啊，这些等等，然后半夜啊到处乱跑啊，这样不睡不着觉，就是很兴奋就对了。 但是要跟精神科的躁郁症做区分， 对，要做区分。那这个区分上来讲不困难，抽个血就知道了哈。 嗯， 那还有啊，眼睛可能会有点突眼症嘛，对不对？然后还有眼睛的周围可能会有点水肿的一个情况，对不对？然后到脖子的话，脖子可能就是 水肿啊，眼睛旁边会水肿， 会有点水肿，那种水肿叫做黏液性的水肿， 跟就是泡泡的样子， 哎，泡泡的，好像没有睡好，可是你压下去的话，就是说它不会凹陷，它不是水肿凹陷的， 啊， 眼睛周围不但有些时候会水肿，还会有充血的现象，就好像看起来没有睡好的样子啦， 感觉为什么被你形容成为感觉像吸毒，半夜不睡觉，然后又眼睛充血， 有啊，有些像这种病人的话，的确是跟要一些药品的中毒要做鉴别诊断，所以有些像这种病人来，你只要一到急诊室，很多医生他就主动帮你去抽毒品的一个分析，这是有的，尤其是安非他命，安非他命是很常见的一个毒品的泛滥，所以有些时候医生他看这样，他就会先帮你抽了，他不见得会告诉你啊，对不对？如果说你没有讲的话，那另外脖子可能会看起来会有整个弥漫性的肿大。脖子会比较大起来嘛，对不对？ 你大概你可以讲白话文吗？什么叫弥漫性的肿大，脖子肿大我听得懂，什么叫弥漫性， 弥漫性的意思就很均匀，弥漫就是整个就是很均匀的肿大，外表不会看起来凸凸凹凹的，就是看起来很均匀的，就是说感觉上的脖子就比一般人大一些， 不会说这边只凸一颗像长了一个肿瘤这样子， 对对， 整个 都大，很均匀的， 规整圈的都是大，肥大就对了， 对，变得比较大一些哈。那当然有些时候病人的颈部的皮肤比较厚，有些看起来是比较大一些啦，那其实抽血跟超音波做起来可能是正常的，是没有问题的哈。那另外来讲，我们接着就是讲心脏的部分，心脏你会觉得跳得很快，心脏会砰砰砰砰跳，然后也会怕热啊，容易流汗啊，失眠啊，这些等等，这些还有体重减轻，这些都是跟心脏有关的，那另外讲肠胃，对，肠胃它可能会造成肝功能不良，那因为 什么 会，因为亢进也会造成肝功能的异常。 你是说 GOT GPT 的数值会上升？ 对对，这个 肝脏会发炎啊。 对，这个在临床上是非常的常见。那这个是非常常见，所以有些时候你再瘦一点，那肝指数一不正常，有些人就想说，会到肠胃科去看。刚刚心脏科的心脏乱跳，对不对？你可能会到心脏科去看。那刚讲的躁症来讲，有些会到精神科去看。所以新人亢进的这些病人哈来讲，如果说他不知道有家族遗传的时候，他可能到处科都去看，看到最后他才发现原来是甲状腺亢进在作怪。 了解，那抽血的时候不就也要顺便验 GOT GPT 是不是有飙高？ 对，可以验一下，对，大部分的都还是有飙高。那这是肠胃这个肝脏的部分，那还有你肠子的蠕动也会增加啦，所以你会变得经常想要上厕所。这个上厕所 是拉肚子吗？ 不是拉肚子，就是说上厕所的次数增加了。因为肠子 蠕动 真快，不是大便的问题，尿尿反而比较没有影响，就是肠胃的蠕动比较快，所以呢会有经常一天，比如说你平常一天上一次，对不对？可能这种便一天可能会上个两次或是上三次， 然后都是正常的上厕所，只不过他上厕所的次数是比别人多，然后出来的量也都是正常的量， 量可能就是稍微少一点，总量来讲是差不多。 我遇过这种人呢，我遇过有人哦，他是每天三餐饭后就一定会上厕所的，但他也不是拉肚子，他就是正常的上厕所。 对，那 我都觉得好羡慕这种人。对于我们这种会便秘的人，我们都觉得很羡慕。 不过一般来讲，像这种经常上厕所也会造成不方便啦，哈，因为他上的这个粪便比较软一点，比较没有像那种，因为你正常的蠕动都会把水分大量的吸收掉，那他因为蠕动的太快，所以有些时候水分没有办法完全从肠胃道吸收掉，所以他这个大便虽然也是成型，可是是比较软一点的，上到抽水马桶面去可能就散开了。 了解，好，所以从怕热、流汗、失眠到常常上厕所，这些都是症状之一。这听起来都很容易跟其他的疾病混淆。那请问一下，时光中医师，抽血我们是不是有哪一个项目具体的一验，我就会知道说，你这是甲状腺亢进或低下？ 当然了， 这个数字叫什么？ 那个叫做 FT4。 FT4 啊，不是 F4 哦。F4 是流星花园的 F4。FT4 是甲状 腺素。 F 就是游离嘛 ，free 嘛， 嗯， 对不对 ？T 四的话就是甲状腺素嘛， 所以 F T 四就是甲状腺素。 对， 那正常值是多少？标高是多少？低是多少 ？OK， 标正常值大概是 0.7 到 2.2 之间。 嗯， 如果你小于 0.7 的话，就是代表低下。 嗯， 那如果说大于 2.2 以上的话，可能就是亢进。 哎，那这样很明显啊！我的意思是说，这抽血就一翻两瞪眼，马上就知道说你到底是不是甲状腺亢进或低下。 对啊，没有错，一翻两瞪眼。可是问题是，造成甲状腺的原因，我刚有提到80%是自体免疫，可是还有其他很多的病人，比如说甲状腺发炎，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呐、啊。那治疗当然来讲就不同了，所以就不一样了。 什么意思？举个例来讲。 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甲状腺发炎也非常常见。以前哈，就是说在这个免疫学还不发达的时候，很多是属于甲状腺发炎的病人，就把它当成癌症，甲状腺癌就把它开掉了。 嗯、 所以有以前很多其实开完之后，病理报告都说它不是甲状腺癌，它就是一个发炎。啊，为什么发炎的话病人会痛嘛？ 嗯， 啊会痛，有些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哎，它是不是恶性肿瘤，对不对？再这样抽个血，它的功能比较高。所以在那时候比较没有发达，医学没有那么发达，很多病人就把它当成甲状腺癌开掉。事实上来讲，它不是甲状腺癌，它是甲状腺发炎。 你说的是之前知名女歌手吗？再来，我们要做哪一个？但我很好奇的是，那现在我们怎么知道说它只是单纯的甲状腺发炎，或它真的是甲状腺癌呢？它会不会在抽血上面有另外一个指数可以跟 FT4 做一个区别？ 当然可以啊。 哪一个？ 有两个 ESR， 一个发炎的指数叫做 ESR。 ESR。 对，如果说是甲状腺发炎的话 ，ESR 通常会升高啦。 嗯。 啊，这个就要考虑到发炎的一个情况。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个所谓的放射性碘131的一个检查、 嗯， 那个就很明显、 嗯。 那如果说是一般我们所谓自体免疫所造成的一个甲状腺功能亢进，它那个对碘的摄取一般来讲都很高，正常值是15到40之间，像这种病人可能会高达六七十以上。 嗯，也就是说，它对于这种碘，它的吸收性特别的好， 对， 会让它在抽血的时候的碘的那个量是含高的，对不对？ 嗯，对，那是一个检查，那是一个显影的检查。 哦， 就是说它打一点点放射性碘到的体内，大家不用担心，那放射性的碘是非常非常的微弱的。 嗯， 那它的摄取就会比较高。 嗯、 那如果说是甲状腺发炎的话，对不对？你打同样剂量的碘，都是一点点具有放射性的碘，对不对？因为发炎，所以它完全不摄取。 哦哦，对不起，我搞错了。所以是癌症的话，它马上对于这种碘，它的反应就会很大。 不是癌症，癌症甲状腺癌，它的功能基本上来讲是正常的。癌症啊，我们刚刚讲 不是？那你讲说碘打进去的话，如果我是发炎，会有反应吗？ 发炎就是说它摄取的量非常非常的低。如果说是你自体免疫造成，它那个摄取的量就很高，那那个碘的摄取的量正常人是15到40，而如果说属于自体免疫的话，它的碘的摄取量都高达60-70% 以上，甚至更高。 所以如果是如果是自体免疫疾病的话，它对于这个碘的摄取它的反应就会变得很高。 对， 但假设不是自体免疫的问题，我只是单纯今天就像扁桃腺发炎这样，我只是甲状腺单纯的发炎而已，我对于这个碘就几乎没有反应。 对，几乎没有摄取。正常值刚我不是讲15到10，像这种病人可能他的摄取只有1% 以下，或是不到1%，小1%。 这很像那个柯南在办案，你马上就会知道说到底谁对谁有反应，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马上就可以抽丝剥茧出来，他到底是属于单纯性发炎还是自体免疫系疾病。 对，没错。那因为他们这两个临床上的表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症状，它通通都有， 就靠碘就可以区分啦。 对啊，没错啊，这是一个， 啊、 这是一个很专一的一个检查。 是谁发明的？是谁这么聪明啊？ 因为很简单啦，因为发炎细胞是不是都被破坏掉了？ 对啊， 被破坏掉，所以它对碘就几乎都不摄取啊。 哦、 啊，如果说你是亢进的一种状态下，它当对碘来讲的话，就是说会摄取的很多嘛。嗯， 但是如果单纯甲状腺发炎的话，刚刚那些症状也都会有，而且它的 FT4 也就是我们讲的甲状腺素也会变高，对不对？ 对。 那我要在第一段节目结束之前赶快来问个认真的问题。那甲状腺亢进的人，不管他是甲状腺发炎或者是说自体免疫性疾病，他会有结节吗？就是我最前面问的那个问题，他会有一小颗的那个结节在吗？ 有，比较少。有，那如果说是他有结节，又像四位刚讲的那种亢进的话，他那个病又是叫另外一个名词了，他就比较不像是自体免疫的问题，他也是属于甲状腺亢进，那个就是第二常见的。 那叫什么名字？ 那个叫做 Plumer's disease。 AAA 有中文吗？ 中文就英文字是 PLUMERS，PLUMERS、 啊、没关系，总而言之也是甲状腺亢进的其中之一种。 对，那个是第二常见的，就像思维刚讲的。 那不好意思，各位，我问错问题了，我应该重新修正一下我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要怎么样知道我是单纯的甲状腺发炎或甲状腺亢进，而不是甲状腺癌 ？OK， 好， 对不 对， 对？因为大家最担心的是癌症。 对对，没错。那其实哈，这个做这个癌症的检查来讲，这两个方法都不够好，因为癌症它是属于结构性的问题。刚刚我们讲，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讲功能的问题，而结构的问题就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里面有2% 是甲状腺癌，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2%的病人把它找出来，要开刀的。 嗯， 好。那一般来讲，甲状腺癌基本上病人也没什么不舒服。 甲状腺癌一定会有甲状腺结节吗？ 大部分都有，对，因为甲状腺癌大部分都是属于甲状腺结节里面的一部分。 嗯， 那甲状腺结节里面我刚有提到，就是说 98% 是良性的，只有2-3% 是恶性的，是属于甲状腺癌，需要把那部分找出来。 嗯， 啊，因为它的功能是正常，所以基本上它临床上没有任何的症状。 各位同学，我今天怎么选了一个这么难的题目啊？ 我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等一下，我确认一下，我听的是有对的，这样子。如果说呢，你出现了刚刚我们所讲的掉发啦、情绪过于兴奋啦、突眼啦、脖子大啦、心悸啦、怕热、流汗、失眠，甚至常常上厕所的这些症状的话，有可能是躁郁症，也有可能是糖尿病，也有可能只是单纯的甲状腺发炎，也有可能是自体免疫系统所引起的甲状腺亢进。那要知道到底是不是甲状腺出问题，很简单，你只要抽血液FT4 甲状腺素，你就可以一马上知道说，诶，你的甲状腺素到底有没有发炎，有没有升高，高于 2.2 的呢就是属于甲状腺亢进啊，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怎么区分它是自体免疫系统或者是属于单纯甲状腺发炎的话，你还可以再用那个放射性的点131来做一个测量。如果是只是单纯性发炎的话，它对于点131根本就不会有反应，但是如果它的反应程度很高的话，那就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有问题了，对不对？ 对。 然后你的甲状腺呢亢进呢不一定有结节，但是呢有结节的有结节当中有2%-3%的人是有甲状腺癌。 嗯，这句话不对。 哎， 这句话有点不太对哈。那刚刚讲的就是所谓测这个抗体，对不对？我们刚做了那么多的鉴别诊断， 对对对对对。 那事实上还有一个可以测两个抗体，就是甲状腺亢进的抗体，要有那个抗体才算是自体免疫，这是要补充的第一个。 哎，你考虑还不够，你怎么够？你够？ 我、哦、这个给、 啊。那个抗体叫什么名字啊？ 叫做 ATG， 甲状腺球蛋白。 啊、哦， 你可以测一下甲状腺球蛋白，好、 嗯、 好不好？好、 嗯。 那这个另外一个叫做 ATPO， 好、那个叫做甲状腺什么过氧的一个蛋白质啦，哈。 总之，这两个抗体如果出现的话，代表 自体免疫 是自体免疫出了问题。 对，没错。 但如果是大家最害怕的癌症的话，癌症几乎都是存在甲状腺结节当中吗？ 对，没错，我刚讲了，我们这个抗进是属于功能的，甲状腺的病分为两大部分。 我知道，这我知道， 一个是功能的，一个是结构的。 对，那结构性的，大家最害怕的甲状腺癌的那个部分，它是属于结构性上面它出现了结节嘛？ 对，没错。 然后结节2%-3%才有可能是恶性的。 对，没有错， 是少数啦， 少数是少数，没错， 但是还是有。几率还是高的。 对，一般来讲就是说少数虽少数，可是我们在门诊以我来讲，每个月大概有2例的新病人，1例到2例的新病人。 也就是说呢，当现在大家去做健检做的越来越多，你也都有做到颈部超音波的时候呢，如果真的发现有甲状腺结节，请去看专门的新陈代谢科或内分泌科医师，进一步的做穿刺或进一步的再做诊断都是必要性的。虽然它是甲状腺结节是甲状腺癌的几率大概做2%-3%，但是还是请大家不要轻忽它的可能性，因为在我身边哦，女性朋友得到甲状腺癌的，还有男生得到甲状腺癌的， 不在少数哎、 啊， 而且都还蛮年轻的，为什么？ 对，甲状腺癌我们所看到的确都是年轻人。 为什么？我真的不懂，都是那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呢、欸？ 对，没有错。那当然，每一种疾病都有它所谓的好发的年龄。甲状腺癌的确都是属于比较年龄层比较轻的、嗯，很少说六十岁以上的， 真的、 大部分都是二十岁到四十岁或者五十岁之间的是最多。 好，所以呢，请大家好好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啦。好，我们今天。不是谈甲状腺癌，不然我怕把你们弄越弄越混了。我们在讲的是甲状腺亢进。好，我们等一下呢，讲完了甲状腺亢进，我们等一下来讲的是有关于甲状腺低下，低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请教时光中医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振兴医院新陈代谢科的时光中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甲状腺亢进以及甲状腺低下。我们刚刚讲到了甲状腺亢进呢，有一些的症状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呢，不管男生女生会有掉发的问题，情绪过度兴奋，突眼，或者是脖子变大，心悸，怕热，流汗，失眠，或者是说经常性的跑厕所，不是拉肚子哦，就是消新陈代谢比较快，还有体重减轻，这几个都是这个几个比较主要的征象。那相对性的一定有人是属于甲状腺低下的咯。低下所引起的原因也是因为自体免疫系统吗？ 对，没错。那刚刚我们有讲到抗体，对不对？这个地方要跟大家做个更正。刚刚思伟问到这个甲状腺抗体，对不对？那个造成亢进的那个抗体，就是所谓的刚刚有提到一个叫做 TSH， 好 ，receptor 受体的一个抗体，就是那个 TSH 这边刺激素啦，的一个荷尔蒙，那个是抗进的。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有点口误，就是说有另外两个抗体，所谓的 ATG 跟 ATPO， 这两个抗体就是跟低下有关的。 你看到我太兴奋了，所以叫做没有来开玩笑，亏一下医师。所以如果是甲状腺亢进的那个叫做 TSH 受气 的一个抗体，对 啊。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会出现低下吗？低下是。 低下就是这两个抗体，刚刚跟大家讲，就所谓的 ATG，就是所谓的甲状腺免球蛋白。那另外一个就是 ATPO， 这两个抗体有的话，这个就是低下的问题。 所以它是什么？全部都跟亢进的症状是反过来的， 刚好全部都是反过来。不过甲状腺低下的病人在诊断上来讲比较不容易，所以呢，为什么比较不容易？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所谓的很缓慢进展的一个疾病，不像亢进，病人主动就会来看。那事实上来讲，低下的这些病人来讲，其实在我们周遭的人很多都是低下，只是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而已。 为什么？他不能抽你刚刚所讲的那两个抗体一抽就知道吗？ 我们也可以知道，可是你。测量两个抗体的话，你还不足以说它是低下，除非还要配合临床上的表现。你不管是亢进或是低下，这个抗体都一定要被激发出来，它才有作用。 那低下会有什么样临床上的反应？ 低下的话，就是像我们在路上看到有很多的老人，对不对？你看他走路缓慢一点啦，或是看起来比较没有精神哈。那这种病人，我们都要考虑到低下。所以在低下的诊断上来讲，之所以比较困难的原因，大家都把它看成是正常人，觉得他就是年纪大了嘛。你了解我意思吗？ 你的意思是说它是一种老化的疾病是不是？ 它也不是一种老化疾病，对老年人来讲是 的。反过来讲好了，请问甲状腺亢进跟甲状腺低下它容易好发的年龄层 不一样 是几岁？ OK， 刚我们刚讲过那个亢进年龄层大概都是20岁到40岁之间嘛。 那不是癌症吗？ 没有，癌症是没有任何年龄层的。 甲状腺癌。 甲状腺癌没有，甲状腺癌对，没有错，也是比较年轻的。 你训练了 亢进。 冷静一点。甲状腺癌是20岁到40岁，你刚刚讲嘛，对不对？ 亢进也是差不多。 那亢进也是20岁到40岁。 对，那低下的话年纪就比较大，大部分都是40岁到60岁的一个年龄比较多。 然后容易因为那个时候年纪偏大了，所以也会被认为说是一种自然慢慢的老化，是不是？ 对，没有错。所以事实上来讲，像这种病人有些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觉得他比较不太喜欢跟别人接触或是干嘛的，就要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来讲，我想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种病人是蛮常见的，可是很容易被大家或是医疗的专业人给忽略掉。就是他年纪比较大，他比较老一点，所以你就觉得他是正常的。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症状讲得再更明显一点嘛？因为你刚刚这样讲的话，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也不想跟别人接触啊。就是他有没有一些更明显的症状？比如说甲状腺亢进，它是属于体重会增加嘛？那甲状腺低下，它是会变。 变胖吗？ 对，体重会稍一点增加，然后另外一个他会有贫血的症状出现，会有贫血，然后心跳也会变得比较慢，好，然后也刚刚讲那个拉肚，他也会有便秘的一个情况，那既然有这个所谓躁症的相反的，就是所谓的郁症嘛，就是比较忧郁，这种病人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跟忧郁去做鉴别诊断，好，那这同样的也是抽个血就知道了，刚刚抗进是属于躁症，那这个低下的话那就是属于郁症了，好，就是比较看起来就是闷闷不乐，好，那整个社会的活动力降低，好，那你的行动都变得比较迟缓，那换句话说都比较没有精神，不像抗进的那种病人这么的嗨。 不过这样听起来都很像精神科的忧郁症哎。 有点像，对，没有错，对，没有错， 或者是比较类似，像现在还有一种疾病叫做自律神经什么名字，就自律神经系统出了问题的话，也有可能是属于像您刚刚所讲的这些的症状。 对对对，那其实哈，如果说甲状腺低下的话，他的自律神经是一定有问题的，所以他才会表现出临床上的这些症状。 好，所以要请大家特别的去留意啦。我觉得哈，很难发现到底具体是原因是什么，但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勤于做健康检查，抽血验指数，发现有异常的话持续的去做追踪，才会发现说，诶，到底我只是单纯的忧郁症，或者是我真的甲状腺出了问题，或者只是说我什么都很健康，只是我需要改变我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多出去社交，多运动，多去认识新的朋友，我觉得这些都是必须要大家去维护自己身心的一个健康啦。但是请问一下，甲状腺亢进或低下是不是一吃药就可以有很明显的改善呢？ 哦，对，没错，只要一吃药很快就可以改善，你只要吃药两个礼拜，吃药两个礼拜很快就可以改善。 比如说亢进跟低下 都一样，你只要吃药两个礼拜，它症状很快就可以整个逆转过来。 那是什么样的药？ 当然以抗进来讲，就所谓的抗甲状腺素、抗甲状腺的一些药嘛。那如果说低下，我们就是给病人吃甲状腺素。的确像思维讲，他知道吃药很快两个礼拜之后，他就判若两人，很快就可以改善他的症状。可是改善症状不是代表他好啊，对不对？只是说目前来讲，你可以恢复正常，你还是要继续的服药。那治疗的时间来讲的话，就是说抗进治疗的时间在一年半到两年啊。那如果说低下的话，恐怕就是要好多好多年，可能要四五年以上。 抗进的话是一年半到两年， 对不对？ 那低下的话可能要很多年。 对，那如果说是万一低下这种病人，他的甲状腺又萎缩的话，可能就是要终身吃药。 你的意思应该是说，症状可以很明显的改善，但是你可能要服药的期间会拉长。你的意思是这样吗？不然大家都会觉得说，怎么吃那么久，是到底有效还是没效？有效，但是可能要一直吃才有效。 对，那抗进来讲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都是两到三个月帮病人抽血检查一次，抽血检查的目的就是要帮他减药，这是抗进的部分。那甲状腺大概抽血就比较不用那么频繁，就是给他一直吃药就可以了。一直吃药大概半年啊或者一年再抽个血，然后追踪再去做超音波的追踪，大概要四到五年之后，它虽然也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可是现在有新的文献有提到，就是说五年之后有些病人他的这种自体免疫的情况是可以改善的。那换句话说，可能就不用吃到那么多的药，吃到那么久，不用终身吃药。那如果说是他的甲状腺已经萎缩了，那可能就是要一辈子服药。 那吃这个药物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吗？ 基本上来讲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就吃那个甲状腺素嘛。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吃的是一种所谓的治疗的剂量，大概就是每一公斤两个微克左右。所以一般来讲，治疗的这种病人大概就是吃100个微克左右，100到150之间啦。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副作用。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副作用。那有些病人如果说你刚开始时候吃的剂量比较高，对不对？那病人可能会心悸啊、头昏啦、失眠这些症状会出现。那尤其这些病人的年纪都比较大，所以我们用甲状腺素来治疗这类的病人，我们大概都是从低剂量慢慢的把剂量再逐步的调上去， 也就是循序渐进就 对 了。 对，没错， 了解哈。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这个甲状腺亢进或者是低下的时候，其实大家不用太过被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症状给吓到，因为如果真的是确诊的话，我们都说对症下药嘛。你真的确诊了之后，其实一吃那个药有没有效果，两个礼拜马上就知道了，那就会晓得说，哦，就真的是甲状腺的问题。那这种所谓的腺体的问题的话，就是靠平衡 的药物的方式来去做一些的调整啦、啊。低下人要比较有耐心一点点啦、啊、齁。 对没错。那思伟刚好提到这个癌症的问题对不对，为什么我也要提这个东西，因为你只要不管是属于功能过高所谓的高亢进或是低下发生癌，就是说它是属于癌症，即使有结节来讲它是发生癌症的机会大概不到 0.1%。所以只要功能出了问题基本上癌症这部分我们就把它排除掉了。换句话说几乎全部都是良性的。即使没有结节你也不用担心。 以新的艺术的戏安心治疗就好了，不用胡思乱想，它就只是一个单纯的亢进或低下这样子。 对 对, 对， 好好的配合医生就对了哈。 那、 啊、体重会回来吗？ 体重会回来，当然很简单。那亢进的病人吃了药之后，体重当然就会上升；低下的病人吃了，体重就会减轻。 算了啦，那才是正常的状态啊！我们不能够一直病态的变瘦，这样子也是不好的。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欢迎回到名医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振兴医院新陈代谢科的时光中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甲状腺亢进跟甲状腺低下啊、哦。聊到最后呢，这一段的时候呢，免不了我要来问一些运动养生的问题。请问啊，因为你刚开始聊到这是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嘛、嗯、如果说真的是已经有这样疾病的人，而且其实我发现不在少数，像有一些蛮多明星他们就会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疾病在服药，好像怀孕也会受影响是不是？ 对没有错，一般来讲如果说怀孕的话哈，你在亢进的阶段你是不容易怀孕的，如果说怀的话也很容易流掉、 哎、 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哎，你很幸运怀了孕对不对、啊、也没有流掉对不对，这时候在治疗上来讲减药的速度要更快 啊。你是说更要服用更少的药物，那药物会影响 baby 是不是？ 不是药物影响 baby， 而是因为你怀孕了之后你的免疫力下降，免疫力下降的话这个疾病就会变得比较好控制、 哦、 所以呢大概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说孕妇来讲可能在怀孕的前面的几个月可能我们就会把药给停掉了、 嗯、 虽然把药停掉可是后面我们还是会追踪、嗯、还是会去追踪它。 但有可能生完小孩之后就不需要就好了吗？ 哦，没有，生完小孩之后要跟别人讲清楚，你坐完月子还要回来抽血追踪，因为你的治疗没有完成、 哦、 只是说因为你怀孕而终止治疗，所以当你生完了之后你复发的机会是很高的，所以你要赶快回来接续接着继续的治疗。 哦、嗯、了解哦，这个请咨询专业的妇产科医师及新陈代谢科医师。这样孩子不容易怀，怀上了之后要赶快停药。 不是赶快马上停药，就是慢慢的会把它减药， 慢慢 把它减药，减的速度会比没有怀孕的妇女要来的快一些。 那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像我们都会说常常运动可以帮助我们的自体免疫系统或我们体内的各种荷尔蒙啊腺体的分泌可以更加的 balance 平衡嘛，那这可以有助于帮助甲状腺亢进或低下的病人吗？ 当然还是有的哈、 嗯、 那最主要如果说你是在处于一个亢进的阶段哈，就是在急性期、嗯、尤其是前面发病两个月的时候抽血都是很高的状况下，这时候你要避免两个事情，一个就不能太剧烈的运动，另外一个要避免含碘的食物。因为我们刚刚 有你说亢进的人， 对亢进的病人前两到两个月左右，那第一个你本来心跳就很快了，你再去运动的话怕你心脏会受不了，甚至会容易造成心律不整，这就会有危险。那另外来讲还有含碘的东西也要少吃，为什么？因为刚跟大家提过做了个碘131的一个所谓的放射性的一个检查的时候，它的摄取是很高的，所以呢你这时候给它含碘的东西的话就等于说你给它的很多的这个原料，那它的亢进的程度又会加剧。 那个所以含碘的食物是什么？海带。 含碘的食物就是包括了海带、海苔、昆布、紫菜、或是海鲜类的东西，都是属于比较含碘的东西。甚至有些人、就是， 所以甲状腺亢进的人在服药期间也不能够吃这一些咯？ 没有，只有前两个月 啊、哦，只有前 两个月，就是说他在亢进的时候，一般来讲，刚刚我们有提到，你吃了两个礼拜的药之后，你的症状就大幅的减轻。 嗯， 你只要有规则性的服药，大概两个月左右，你的甲状腺功能就可以恢复正常。 嗯， 恢复正常，这时候就会帮你减药。 嗯， 当你减药的时候，对不对？一减一开始就先减掉一半，在减药之后那你就跟正常人一样，你也可以好好的去运动，好，然后含碘的东西你也就可以吃了。就在前面两个月的时候这两个是一个禁忌。 嗯，好，所以要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尤其是如果是甲状腺亢进的病人的话，这非常的重要。那低下应该就没有什么好禁忌的了吧？ 低下就完全没有任何的禁忌。那你说吃含碘的东西多一点少一点，多吃少吃其实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自体免疫的疾病，你要按时服用甲状腺素 禅是最重要的。 嗯，哎，那所以医生聊到最后，我们可以问说，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我们自己有甲状腺亢进或低下的情形出现吗？ 要避免，其实就是 具体的避免方法。 对，就是说我们希望不要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去触动它这个免疫的抗体的存在。那我们讲的所谓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抽烟、喝酒、熬夜啊，包括思维刚刚提的那么多， 所以高油炸、高糖的。 对，所以我们应该要保持一个每天都很开开心心的，然后比较没有压力，然后睡眠饮食要正常的这种生活形态，就可以来预防甲状腺亢进或是低下的出现。其实这种哈正常的这个所谓的生活形态或是健康的生活形态来讲，其实不只对甲状腺有好处，对你的三高甚至对你的癌症肿瘤等等都有很大的好处。 对三高也有帮助吗？ 当然有帮助啊，你紧张的话你的血压是不是会升高啊，血糖是不是会升高啊，这些都会高起来啊。所以呢，其实所以我们人都很忙碌啦，可是在忙碌的过程中要保持一个很愉快的心情，然后凡事就是说也不用那么紧张哈，然后慢慢做，做多少算多少，然后保持一个定时的运动，然后呢该睡觉的时候就去睡觉，不要熬夜，就是说要保有一个健康的生活，还有尽量的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啊，类似这些。好，那这样子是预防所有疾病最佳的一种方法。 我觉得新陈代谢科医师最像中医师你们都强调要有中庸之道，过过于不及都不好，好，你甲状腺亢进也不好，低下也不好，中央是最好的啊。那体质的问题没办法，遗传体质那个就不是我们能够去改变的，但是我们尽量的去避免那个您刚所提到的诱发因子嘛，哈，喝酒抽烟能够避免的就尽量避免，去让你的生活维持一个平衡的话，也可以让你的荷尔蒙分泌、内分泌系统还有自我的防御系统全部都是在一个很平衡的甚至自律神经系统都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当中，因为不失衡就不会出现这一些的状况，但是一旦失衡要靠药物来做调整的话，那其实还是 下下之策， 应该是说你该做的还是要做，包含了食物跟运动也是一样少不了的人生的功课，就是一定得要这样子做啦。 对啊，而且体内的荷尔蒙不只有甲状腺素一个啊，还有好多种荷尔蒙啊，彼此之间都会互相的影响跟牵扯啊，包括生长激素啦、肾上腺素啦这些等等，包括性荷尔蒙等等，彼此之间都会有受到影响，所以怎么样去balance 其实是蛮重要的。 好，今天我们其实上了一堂医学哲学课开玩笑，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振兴医院的时光中医师跟听众朋友呢来分享有关于甲状腺亢进跟甲状腺低下了。如果你有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一些的症状的话呢，请大家呢千万不要迟疑，因为在新陈代谢科太方便了，不管是做颈部超音波或者是简单的抽血，都可以很容易的了解说你是否有甲状腺结节，你是否有甲状腺癌，甚至进一步了解你是否有甲状腺亢进或低下。排除了这些疑虑或者找到了这些的症状，医师刚刚讲的现在药物呢，光是服用两个礼拜的话，对的话一下子就很明显的就有效了嘛，对不对 哈？ 所以对我而言，这些还算都是都会文明病了哈。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保持一个平衡愉快的身心灵的生活是最重要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谢谢时光中医师，谢谢， 谢谢， 拜拜。拜拜。